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最可靠。 留了自己也不敢回来，

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杰的话呢，自然而然的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，一场游戏一场梦。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年纪还小，不是很知道这首歌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，但是觉得只要听到王杰的声音，看到王杰的人，就会觉得反正唱得很悲情就是了。另外呢，这也是他个人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主题曲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，叫做《我们在一起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联合国青少年基金会亚洲区的宣传曲。首《我们在一起》来自于张靓颖，然后告诉大家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。而且要提到的是，这是张靓颖她首度的个人创作，所以简单的旋律又透露着一股纯真的劲头。接下来这一位，她的创作的歌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呢经典也是太多了。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歌叫做《大地的孩子》。罗大佑的这首歌呢，词很干净，然后又很随意，又包容又不做作，像是一种宽慰，一种勉励，或者是善意吧。 广广的蓝天映着绿水，美丽的大地的孩子，宠爱你的是谁？红红的玫瑰总会枯萎，可爱的春天的孩子长大将会像谁？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处与相随，真的你终于选择生命的无悔，委屈你是否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茫茫的尘沙来自轮回，流浪的大地的孩子遗忘你的是谁？茫茫的眼中望穿秋水，

星球。